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

却有点胆怯。

碎了千里如雪斜阳，牵绊了无声无思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心在深邃月未央，一壶酒一丝绣我白纱帐，秋上草寂寞相望，追不上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穿肠，任时光化冰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如情话永远芬芳。

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So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是。